永离热恼，心得清凉。 前句是离苦，后句是得乐，怎样才能够离烦恼？ 热恼就是烦恼，人在烦恼的时候，火气就往上升，心无染着就离一切烦恼，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够执着，执着就错了。 佛在金刚经上教衰菩提尊者要用怎样的心态去弘法利生，去帮助别人，不取于上，如如不动。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传给衰菩提尊者，亦是传给所有的弟子。你们要发心弘法利生，必须要接触大众，乃至日常生活工作，对人对事对物，点点滴滴都需专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你就不会生烦恼，而常生智慧了。佛在经上曾经讲过一个小故事，舍利佛是小乘人，有一天他发了大乘心，要学普度众生，要行菩萨道，到来天人知道了，就变化成一个人在路边行。舍利佛行菩萨道，找到了对象，没有想到这位天人是来考他的。舍利佛就问他，你为什么哭？ 我家人病了，药都齐了，就是缺少药引，看来没得救了。 你要什么药引？ 需要阿罗汉的眼睛作为药引。 他听了之后心想，自己正是阿罗汉，没错，是找到了对象，要行菩萨道，怎么好呢？他就将眼睛画一个布施给他，结果那个人又说， 你是好心阿罗汉，但是你搞错了，我要的是右眼，你挖的却是左眼，那是没用的。 舍利佛想想，那是重要修行，再将右眼挖给他。那个人接过去问一问就说， 这只眼太腥太臭了。 他往地下一扔就走了。舍利佛于是就退心，叹菩萨道难行。难行在哪里呢？ 外着相，内动心。 佛不是明明教你 外不着相，内不动心， 所以这个是装不来的，勉强学学不来，要真正的功夫才能永离热恼。当然这件事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怎样做呢？难行能行，慢慢的学，逐步逐步放下，一下放下做不到，先由哪里放下？ 先从身外之物练习放下。身外之物包括钱财、珍宝、产业，能够放下你所爱好的身外之物，逐渐逐渐的放下。 过去张家大师教我学布施，最初怎样布施呢？将自己用不到的多余的物品送给人。原来没有学佛的时候，不喜欢的物品亦不会轻易的送给人。以后更进一步，不喜欢的自己可以留住用，喜欢的送给人，新的送给人，旧的自己用。以前是新的自己用，用旧了才送给人，这个时候就进了一大步。再进一步，这些东西我只有一样，心爱的亦能割爱，亦不孤寒。逐渐逐渐的去学，要认真去学，要一年比一年进步。但是单单修施舍，如果不学体魄，施舍是很难过的。体魄是智慧， 所以智慧要日日增长。这样施舍之后，心里面就会有发起，会很欢喜，不会舍得很难过很后悔。 这些就是永离热恼的秘诀。你们想将烦恼都舍去，不认真去学，你的烦恼舍不去。要知道烦恼是非常可怕的，它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只要有烦恼存在，就有六道的事实，相反的就没有六道。你要想了生死出三界，非断烦恼不可，心得清凉，对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就清凉。现在这个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地区都在这里讲环保，如何保护一个干净的环境。佛陀在三千年前就讲究环保，不过没有用现在的这个名词。 整个佛法就是保护心地的清净，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环境就清净。环境是衣布， 衣布随着正布转， 所以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非常之重要。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永离烦恼，心得清凉，这种清凉快乐我们讲不出来，亦无办法体会。佛经常时常讲，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不去尝一尝，怎知道它的冷暖？你今天用温度计去量，量多少度，每个人冷暖的感受不一样。佛法讲的境界必须自己去体会，去亲证。漏尽比丘就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了。此地所讲的漏尽比丘，是不是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决定不是，因为本经不是小乘，就要用大乘的标准。大乘漏尽是法云地的菩萨，是一般经常讲的大乘阿罗汉，或者称为大阿罗汉。不单止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无明亦将要断尽了。十地上面就是等觉，就圆满成佛。十地菩萨、法云地的菩萨称为大阿罗汉，此地的漏尽比丘就是法云地的菩萨。这个讲法是真正是极乐境界。如果讲小乘阿罗汉，西方极乐世界所受的快乐是很平常的，一点都不稀奇，不值得十方诸佛赞叹。如果讲所有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好似法云地菩萨，那是不可思议，无比的殊胜。这个同经义自能相应，同极乐自相应。 若起想念，贪计身者， 这两句是第三十一，不贪计身缘，不取正觉，是四缘的总结。金刚经讲，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想念是心法，计身是色法，心法和色法都是有为法，有为法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虚妄的。所以金刚经常讲，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事实真相如是，佛之教我们要永离二执，我执、法执。 起想念是法执，贪计身是我执，两种执着，西方极乐世界永远都不会有，而我们这个世间就有了。 这两种执着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的习气，不知不觉自然就起来，没办法控制得住。我执不破就出不到三界，法执不破就不能见性。我们冷静的思维有什么方法、什么能力能破而执呢？不要讲破而执，破法执的人决定破我执，破我执的人不见得破法执。有什么能力破我执呢？如果没有能力破我执，不理你修什么法门都出不了三界。这些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一切法门里面，念佛法门显得非常殊胜。殊胜在哪里呢？ 这个法门不破我执亦都得，所谓大业往生，宏超三界。它的条件就是信愿行，就是老实念，这个容易啊。虽然容易，我们偏偏不肯去做， 好想做又做不来，总是间断、夹杂、怀疑。何以怀疑？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认为已经不怀疑，但是在言谈里面、在思想里面、在表态上，事上还想着禅宗、密宗、持戒、持咒或者世间名利，这些都是怀疑的现象。如果不怀疑，脑海里面哪里还有这些妄念？疑心无断，心不清净。金刚经讲， 信心清净则生实相。 实相是什么呢？ 老实念就是实相。 大势至菩萨讲的正念相继就是实相。我们最近在疏抄演义里面所读的四种念佛，持名和实相，切前切后， 由此可知，唔用念佛法门，你就要破我执，破不了我执，能出三界了生死嘅，只有老实念佛呢一条路，冇第二条路。 所以念佛法门能普度九界一切罪障深重嘅众生，平等得道，平等成佛。因此念佛法门只被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赞叹，有佢嘅道理。 我哋知道真正两种执着都断尽咗，系西方极乐世界嘅众生。末后一句不取正觉，系总结四愿，四愿都圆满实现，阿弥陀佛喺西方世界示现成佛。 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现身，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佛秘要，说经行道，语如钟声，若不耳者，不取正觉。 这个是第32、33、34愿，末后一句是总结。第32是那罗延伸愿。那罗延是金刚神的名号，经常事上亦讲他是金刚力士，在此地是形容他的身体永远不坏。好像经常所讲的 清虚之身，无极之体， 金刚不坏身。这一愿我们要整个合起来看，自知道金刚不坏身是怎样成就的。愿文开端， 生我国者， 可见净土是真正的平等，无论由哪一道，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不理是哪一道，不理是怎样的品位，都一样的。 善根无量， 说明凡是往生的人都是善心坚固，不怀疑，不夹杂，这样的人才能够往生。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特别是遭遇挫折，遇到大的苦难，决定不退心，念佛求生的心反而越来越坚固，这些是善心。 一切善心中第一善心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比这个更加善的，因为这个心决定成佛，成佛之后普度众生。你想想，哪里还有比这个心更加善的呢？ 这个是因，因为这个因自得金刚不坏身的果报。 坚固之力 是讲身体起用，身殊胜。古德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金刚那罗延就是金刚萨埵。金刚萨埵是密宗创教的教主，密宗是龙树菩萨开铁塔，见到金刚萨埵菩萨，他将密教法门传授给龙树，龙树传到人间，密宗是由这样来的。金刚萨埵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密宗里面所讲的成就大圆满法身。在哪里究竟圆满呢？到西方极乐世界至圆满，那才能够得究竟圆满。古德这个说法非常好，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面亦有引用。第33，光明为辩愿， 身顶皆有光明照耀。 佛顶上有圆光，全身都有光， 有常光，有放光。我哋谂谂，往生嘅人有冇呢？如果冇，咁就不平等，同阿弥陀佛嘅本愿就不相应。佛光、众生光、主伴不二、生佛不二，都系以此光宣扬妙法。法即系光，光即系法，不离此光而说此法，咁就系、 是、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 正智圆满嘅成就。辩才，佛喺经常归纳为四大类，称四无碍辩才。呢啲系性德自然嘅流露，唔系能学得嚟。学得嚟嘅称细智辩聪。 呢四类就系一般经常所讲嘅法、义、词、爻说。前边三种属于智慧，后边一种属于慈悲。有智慧冇慈悲，佢就不说；有慈悲冇智慧，佢就乱说。咁系唔得嘅，必须悲智相混。 可见得说法实在唔容易，一定要开智慧。智慧由边度开呢？智慧由清净心开，清净心起作用就系智慧。要想自己本性里边波野智慧现前，最好嘅方法系少打妄想，亦就系讲凡事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因为你用嘅都系妄心。不用妄想，不胡思乱想，俾心定落嚟，咁系真正嘅定。 外面境界唔系不明了，外面境界如果系不明了，咁就系无明，唔系定。外面境界明了，胡思乱想，咁系邪见，系病。外面境界清清楚楚，里边嘅心如如不动，咁就系正定。 如果唔会修，你就念佛。一句佛号接住一句佛号，就是念佛三昧。这个就是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而不迷。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就是圆满的戒定慧三无漏学。戒学是清净，定学是平等，慧学是觉而不迷，都在经题上。这部经的好处很容易就看出来，你依照这个方法修，一定没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就是清净平等觉。我们平时生活总有很多事要做，要学做事不妨碍念佛，一面念佛一面做事，一面做事一面念佛，必要熟练。 以清净心应付外面的境界，心底清净到相当的程度，即是照见，智慧就现前了。智慧现前，不怕你没有辩才，决定有辩才，因为辩才是圣德，智慧亦是圣德，圣德流露。 由此可知，学佛不理你学哪个法门、哪个宗派，修定非常重要。念佛或者是用无量寿经、用阿弥陀经，或者是用佛号，修一心不乱。阿弥陀经常讲的一心不乱，本经讲的就是修清净平等觉。凡是令我们的心不清净、不平等，都是魔障现前。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生欢喜心，欢喜魔来了；不高兴的时候，烦恼魔来了，贪魔来了，嗔魔来了，嫉妒魔来了，都是魔王。魔境一现前，一句佛号，魔就远离。只要佛号一提起，魔就冇咗。佛号如果唔提起，魔越嚟越厉害，越嚟越恶，力量越嚟越大，你就免不了要造业，免不了受果报。古德时常讲，修行人 不怕念起，只怕觉迟。 念系妄念，妄念起嚟唔怕，要觉。妄念嚟咗，第二念就觉。乜嘢系觉？ 阿弥陀佛。 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要将妄念伏住，将妄念打断。呢啲是功夫，呢啲是佛号念得得力。佛号如果控制不到妄念，就冇用处。念得再多亦冇用。古人所谓的喊破喉咙也妄言。 功夫得力，佛号能够将妄念打去，遂清净心现前，清净心起作用就为智慧，就有辩才。 学佛一定先断烦恼，断烦恼是定，再学法门，学法门是开智慧。 我时常听到同修来讲真心话，就是自觉罪业太重，这一生有没有能力消除都没有把握，知道事实真相，念佛决定消罪业，就要认真去念，要好好的去念。至于学法门就不用急，这一生念佛的功夫成就了，利益得到了，烦恼轻，智慧长，可以学一些法门。 如果妄想执着仲是服不住，就干脆死了学法门的心，现在不学，等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这一生只要这句佛号将烦恼服住就好了，那就是真智慧。 妄想执着不断，你念一世人佛，怕的是临命终时妄念又现前，往生就没把握，那就非常可惜。不如将学法门的念头打断，往生见佛之后再学，这个是好主意。 善谈诸法秘要， 这个是34善谈法要愿。秘是心秘，凡夫意性全教不容易体会的，要是扼要精要。诸佛密要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不容易，难信之法，难信之法，你能讲得令人相信，这个是善谈诸法秘要。 这句阿弥陀佛是秘中之秘，禅中之禅，真中之真，圆中之圆， 这些都是隋唐时代的大德所讲的，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说经行道， 说经是研究，行道是身教，求生西方不是只是讲，真的依教奉行，将经里面所讲的都做到。 语如钟声， 这个是形容，这句含义非常深广，钟声传播得好远，能警惕人心，所以佛门的无古神钟能提起人的警觉。这些还是接着前面这一句来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说法念佛，一一声钟皆含无量的妙意，就好像钟声远闻，听到声音的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唐张继的枫桥夜泊，诗中的寒山寺钟声，看起来很容易懂，真正的意思懂得的人不多，所以中国诗词含蓄，含义好深，实在讲亦是无量意。欢喜的人读了是一种喜悦的感受，又忧虑又烦恼的人听到捉起他的愁怅，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所以你问他这首诗有没有意思，他真的没有意思，但是他又有无量意，每个人看了感受都不相同，就好像清晨听钟声一样，每一个众生听到感受都不一样。这个地方是以此形容佛经和佛号含无量意，能普遍觉悟九法界一切有情众生。以上三愿亦圆满成就，所以阿弥陀佛誓言成佛，这三愿是总说，下面的原文是别说，别说就是细说。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宝处，随其本愿为众生故，披横世海，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行，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 或拗说法，或拗听法，或现神足，随意收集，无不圆满。若不以者，不取正觉。 这一段文有两缘，三十五是一生保处缘，三十六是教化随意缘。这两缘非常重要，紧接着前面所讲的 光明慧辩，善谈法要，所有众生， 是讲所有众生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即使凡圣同居土，下品往生亦是菩萨，而且都是普贤菩萨，初信位的普贤菩萨，二信位的普贤菩萨，一直到等觉普贤菩萨。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平等法界，他们个个都圆解圆修，一地一切地，初信位就是等觉，切后等觉就是初信，切前切前切后至平等，否则怎样平等呢？因此身皆不退，顿超皆次，菩萨皆位有没有呢？有，虽然有，它是圆融的。花严经讲， 行布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布， 行布是次第，由初信到等觉五十一个位次，好像楼梯一样，它确实有阶梯，虽然有，它是圆融的，好像坐电梯一样，阶梯一步亦无踏，它就上来了。有没有经过呢？都经过，一级亦都没有漏。 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就好像坐电梯，其他世界修行要爬楼梯，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因此它能顿超圆正，这样就是圆正了。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保处，究竟必至四个字是保证成佛。我时常同同修讲，我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好多人问我，你怎样讲得这么肯定，你有什么把握呢？我讲，我已经拿到保证书，阿弥陀佛发给我保证书，我当然肯定。保证书在哪里呢？就是究竟必至，这个是给你保证，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决定证得一生保处。 一生保处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菩萨同他们平等，你一定可以证得。一生证得，那就是一生保处愿。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这个是当生成佛的法门，直接稳当，怎能够怀疑呢？下文是第三十六愿，教化随意， 随其本愿，为众生故。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意愿都不相同，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容易相处，虽然同在一个道场，还是勾心斗角，还打交吵交，意见不相同，菩萨的意愿亦不相同，有些菩萨要赶快成佛，成了佛再度众生，有些菩萨说 众生太苦了，我先度众生，自己慢慢再成佛。 前一愿就是自己先赶快成佛再度众生，这一愿就是先要度众生然后再成佛，好像地藏菩萨一样。 地藏菩萨代表的就是先度众生再成佛道，不能够讲哪个好哪个不好，都好，但是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发愿先度众生再成佛，恐怕是众生度你，你永远都度不了众生。 所以一定要先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见过面，说明我要先去度众生，然后再成佛道。阿弥陀佛点点头，这一愿就圆满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太快了。披横世海，这个是比喻，横世就是四横世缘，四横世缘就好像海甲一样，就好像打仗装甲部队冲锋陷阵，海甲 就是现在的装甲，可以冲锋陷阵，不怕敌人的炮火，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很勇敢，可以到六道到三途度众生，教化一切有情，这个就是教化随意愿。 一切有情，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九界有情都包含在这一句之中。假如我们往生又急住要度众生，所以见到阿弥陀佛打个转就回来，我们的见思烦恼没断，居然就从极乐世界回来，这样叫做度驾慈航。 因为阿弥陀佛这一愿并没有说你到极乐世界至少要居留多少时间才可以出去，没有这么说，所以同阿弥陀佛打个招呼马上走亦都得，亦不违背经文，这样度凡夫可以，度阿罗汉点好呢？阿罗汉、辟支佛这些大菩萨，你怎样度呢？能，你亦有本事。前面讲过， 善谈诸法备要， 何况后面的经文明白的开导，很多菩萨想听这个法门，没有机会，听不到。我们的烦恼虽然无断，比不上阿罗汉，但是我们会念佛，阿罗汉还不知道念佛法门，你劝他念佛就是度他。十方世界还有很多等觉菩萨还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不能完成佛道，你能够将这个法门介绍给他，推荐给他，你就度了他了。所以其他的法门你讲不过他们，这个法门他讲不过你，这个就是 教化一切有情。一切是九界众生包括菩萨在内， 你真有这种本事，到那个时候你将这个法门介绍给大菩萨，你心里面一点怀疑都没有，因为你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过再回来的，一点都不假。那些大菩萨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过，你已经去过再回来，决定不假。所以极乐世界打个转，你就有本事度九法界一切有情众生。你们想想，这样度众生的能力其他菩萨比不上，这个亦是极乐世界第一殊胜之处，不能违比的。这个是极乐菩萨度驾慈航度众生的目标，最浅的目标是信， 皆发信心。 实在说，菩萨有能力教九界一切有情对这个法门产生信心，当然第一是众生根熟，第二是弥陀威神加持，我们自有能力教他们听了之后生起信心，绝对不是自己有能力。 即使听了法相信的人，亦是他自己的善根成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威神加持，他相信。 由此可知，这里是无量因缘、无量功德，不可思议，不是单纯的事情，所以功德无不圆满。更进一步就是修菩提行，不单止真信，真正发心，真正一心清念求生净土，这个就是修菩提行。正好像经常所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前面皆发信心，可以说和西方极乐世界结了善缘，金刚种子还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永远不坏，这个是第二步功夫，修菩提行，他就决定往生，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第三个层次最高，行普贤道，这个还得了的？普贤道是十大愿望，念佛人能修十大愿望，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定是上上品往生。要研究花严经，要听听普贤行愿品，才知道十大愿王怎样修法。所以极乐菩萨度驾慈航教化一切有情有三个目标，第一是灵顺，第二是灵行，第三最殊胜的灵行普贤道。 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 这个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我们现在要问，假如我发愿要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地狱我还要不要去呢？ 仲系一样要去，去咗会点样呢？永离恶趣，虽然去冇恶受，就系、是、永离。喺地狱冇苦受，喺饿鬼喺畜生亦冇苦受，身心俱不受，就系、是、永离。离系真嘅，系真离，否则三恶道唔就冇菩萨。 三恶道一样有佛菩萨，凡夫在里面有苦受，而佛菩萨在里面就没有苦受。诸佛菩萨在人间没有人间这些苦受，我们凡夫在人道里面很苦，尤其是现在做人相当苦。菩萨在人道教化众生不苦，就是永离。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会了意思，以为三恶道里面决定没有佛菩萨，因为他们都不去的。永离，这个是依文解义，三世佛都叫冤枉，你将他的意思错会了。所以恶道里面的佛菩萨很多，他们在恶道里面示现或者是说法，无论是出家的身份或者是在家的身份，甚至外道的身份，应以什么身份说法，他就示现什么身份，好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 或拗听法，这个是示现作影响众。 菩萨示现说法，没人听就不能道化众生。众生看这个人说法，听的人很多，他就来听。如果听的人没有几个，他由那里经过，心想大概没什么呢。所以有很多菩萨要示现做影响众，亦就是来捧场的。一个是示现说法的，还有示现来捧场的。所以我们听众之中亦有很多是菩萨在来来捧场的。 或现神足，现神足是在必要的时候，通常很少示现神通的，非必要的时候决定不会用。 古时候现神通都是对国王大臣，菩萨对他们现神通，只要他们信服，一个命令一个政策，就叫全国人民都来学佛，提倡佛教，他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对没有影响力的人决定不用这个方法，所以示现神通是在很特殊的状况之用。如果佛菩萨对我们凡夫都示现神通，那决定不是正法。 随意收集， 无论示现修学怎样的法门，他的目的都是为了接引众生，诱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 无不圆满。 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都能用真诚的心信遥求生，佛心念佛，那才是真正圆满。即使用其他的法门，佛门时常讲 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 先用其他的方法来诱导你，到最后将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介绍给你，令你专修专学，往生不退成佛，至达到真正圆满。